风吹过你的脸颊，泪水落下，不想对你说谎话，让一切都过去。 谁让我爱上了你，在你身边有多么的危险我都会陪伴你，就这样他们快乐的流浪，就这样他们为爱歌唱。狼来山羊啊，爱的疯狂，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。狼来山羊啊，并不慌忙，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。狼来山羊啊，爱城墙，狼来山羊啊，爱的疯狂，他们相互搀扶去远方。 Thank you.

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，至今依旧无法接受，我无声叹息。要如何告诉你，早已原谅你，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。你不要哭泣好吗，不要再哭泣，我用双手紧紧拥抱你。你还活在去年那场意外的回忆，至今依旧无法接受，我无声叹息。 有一位女孩，她在夜

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无论遇到何意义，你就是能够如此的唯一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水天际流， 千变万化。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生无悔过，你微笑牵手拥抱我，温暖在心窝，我感到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。 乱想 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空里找自己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天在做努力，我这大门被入侵。你说雷迪可靠，我说何必怕他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别向他们磕头，混花似不起来，在每个神经被有人深不打心，绝不允许失败，胜利不必等待，因为 music man 的到来，忽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，节奏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